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等他吃完饭，程元也把他的来意交代了个清清楚楚。程建把饭盒一推， 你想把哥投出去啊？ 程元抱着纸袋一脸期待。 你知道往哪里投吗？ 我有几个在娱乐公司工作的同学，我帮你问问。 程建不大了解这方面的事情，自然也不会轻易许下什么承诺。 你自己有什么目标？ 程元乖巧摇头。程建恨铁不成钢。 傻狍子一个，什么都不上心。 程元傻乎乎的乐。 还笑？我有两个哥们儿，以前听过你唱歌，都向我打听过你，问你有没有出道的打算，你都给拒了。他们现在一个在云都娱乐，一个在星云娱乐，你想试试哪家？还是两家都投？ 程元认真想了想说， 星云。 瞎选的吧？ 因为星云这个名字好听。 果然傻狍子。 程建起身从他怀里接过纸袋，打开看了看。 急不急？ 程元略害羞地低了头。 是有点急。老杨那儿该交房租了。 程建上脚对这个基本沦为菲佣的弟弟的屁股就是一脚。程元马上抱住程建的胳膊，眼巴巴地撒娇。 哥。 程建一懵，没想到这向来挨了打窜的比兔子还快的弟弟会亲近自己。等他反应过来，脸又有点热。 蹭什么蹭啊，脸皮厚的你。 等程元提着饭盒摇摇晃晃地离开，程建把 CD 取出放入电脑。他不是很懂音乐，但前奏刚响起来，他就露出了颇自豪的笑容。这可是程元写的。然而当旋律一点点推进，来到副歌部分，程建愣住了。他不是音乐专业的，说不出个一二三四来，但他至少知道什么是好听。出了程建办公室，061问池小池， 为什么选星云？ 因为我不想进云都啊。 和程元不同，池小池要做事当然会在事前做调查。程元的歌给小公司制作实在是太暴殄天物，然而他上一世没有经验，再加上哥哥程建人脉广，跟许多大型娱乐公司的高层人员都有交往，自己的歌投去，哥哥肯定会辗转知道。他年轻不经事，又被杨白花鼓动着和家人划清界限，就认为才和家人闹崩，再靠家人的庇荫挣钱不合适。这一回池小池直接来找了程建，脸不红心不跳地走了捷径。他有加入大型娱乐公司的筹划，但唯独没打算进入云都娱乐。云都是唐欢仔的公司，不方便他实施计划。061还想说什么，却突然顿住了。 他又来了。 谁？ 杨白桦。 嗯？ 我连接过你那辆新车的车载 GPS， 现在有人在 GPS 输入上了你现在的地址，应该是杨白桦要来找你了。 他爸妈要来一周，他不陪他爸妈吗？ 现在是中午，他爸妈可能正在午睡，晒了他这么多天，终于坐不住了。 这几天杨白桦的好感值涨涨落落，十分不稳定，可以看出他的心也乱得很，颇在意程元口中的那个发小楼影。池小池耸耸肩， 我不在家，不过是叫他扑个空而已。 随后他又不无遗憾地补充道， 不过要是楼哥真的在家就好了，他这么在意楼哥还特地跑过来看，让他空手而归有点可惜。 可以 哈， 我可以做出实体的复制影像，肉眼看过去和正常人完全一样，也可以有短暂的实体接触。虽然总系统严禁我们使用实体和外界接触，但是只要宿主不向总系统举报就没问题。我可以装作是楼影。 给我变帅一点啊。 061想过要不要照着哪个电影明星拟造一个形影，但是一来麻烦，二来他自己的长相不止被一个系统同事夸过帅。他想了想，还是用了自己的本相。很快公寓内投影出了一个061，他紧紧坐在床上看着自己的手脚，又照着落地镜，入目的无一例外是大坨大坨的马赛克。果然是这样。左右他闲来无事，把池小池丢在床上的衣物一一折好放入衣柜。约半个小时后，通讯电话响了，是门卫说住在这里的程先生有访客。 有，是一位姓杨的先生吗？请他进来吧。 五分钟后门铃响起，061起身去开门，门那边是杨白华无误。061一笑，冲发愣的杨白华点了点头。 杨先生，小袁跟我说过你会来。 然而向来处事周到的杨白华在和061打过照面后竟愣了许久，连061的招呼都没有理会。 杨先生。 061丝毫不知道在杨白华的眼里是怎样一番光景，眼前的人着白衣黑裤，腰背挺直，比杨白华还要高上几公分。然而他的干净气质，尤其是眉眼走向，竟和杨白华相差不大。杨白华犹豫半晌。 楼先生。 是我，杨先生，进来坐坐。 061不清楚自己的长相，自然没什么反应，可这种淡然落在杨白华的眼里却微妙地变了味道。他好像早就知道自己的存在，对两个人的相似根本是见怪不怪，然而杨白华却对眼前人一无所知。杨白华本来不想多留，但这张脸让他不得不留了。061把杨白华请进家门，招呼道， 小袁出去了，你在这里等一会儿吧。 我有事儿，暂坐一会儿就走。 赶时间？喝酒还是茶？ 白水就行。 这不是待客之道，还是茶吧。 公寓里有一套功夫茶具，是程建买回来的，因为操作步骤太繁荣，大概只用过两三回就被程建束之高阁。061取出茶具，又拿出一盒上品茶叶凤凰单丛，生火山炉温壶，动作轻缓优雅，透着股心定自静的从容不迫。他已走过百个世界，装个逼不在话下。 你找小袁有什么事吗？ 杨白华一个晃神。 嗯？ 眼前这人和自己长得实在相似，但是却又恰到好处地胜他一筹，鼻子、眼睛、身高、腿长莫不如是，更不用提那一身一看就是浸在好家室里温养过的干净气质。这种感觉着实诡异又叫人憋气。061不知道杨白华在想什么，也不愿多猜，便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。杨白华不答反问， 小袁去哪里了？ 我不知道。 他住在你这儿，你不知道他去哪儿？ 我是他的朋友，不是监护人，也不是狱警。 杨白华陡然起了疑心。 小程是不是跟你说过什么？程源难道跟他告状了，说我看他太紧？可是我是为了程源好啊。 成员的哥哥成建对他非打即骂，根本就没有把他当兄弟，自己不愿他跟成建多来往有错吗？成员那些朋友对他百般不满，他叫成员远离他们有错吗？成员除了音乐什么都不懂，买个菜菜贩子都专逮着他喊高两三毛的价，他还笑呵呵的照单全收，自己多叫他在家里待着不要乱跑有错吗？